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请下载六人游 APP。 明星最爱的欧式城堡婚礼为何如此流行？因为城堡婚礼能实现每一个新娘的公主梦。城堡绿荫，洁白婚纱，这一切只需要去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就都有了。圆梦热线010-8036-0997。 奥迪 Q7 上市特供车，只在奥迪通奥迪，原价102万元，现价75万元起，数量有限，预购从速。奥迪通奥迪6571-8787，6571-8787。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季节花一样绚烂，就像你说冬天吃着冰淇淋也是一件浪漫的事情。阳光穿过那片白桦林，有单车压不青草的痕迹，微风吹过你微笑说很快乐，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就是你说的简单生活，若痛苦两个人悲，若悲伤两个人哭，享受其实就是生活。车压过青草的痕迹，微风吹过你微笑说很快乐，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一碗汤两个人喝，一杯酒两个人醉，这就是你说的简单生活。若痛苦两个人悲，若悲伤两个人哭，享受其实就是生活。 又花落，你笑得像从前一样洒脱，其实就是因为简单的生活。想说 至少你是快乐， 接受是你的事，表不表达是我的事，放下放不下，舍得舍不得，过去过不去，未来还不来，困顿中有时欢喜在等待，在路的尽头又挥霍了垂爱，自不自卑是佛的事，心不心疼是无所谓的事，习不习惯寂不寂寞后不后悔，生生灭灭天知道的事，可是我再不会向你奔去，就像换了灵魂，快乐是一个很悲伤的事。 短暂又重来，有时候

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当我定在城市另一边，狂野的风涌入脑海里，我用呼吸拥抱这一天，看到满是回忆那条街，在第28个夜晚渐渐消失的冬天，让匆忙的人迷失了方向，在你熄灭的时候，但你却没有枯萎，像当你出生时的那样。我穿过卡尔加里路，如期而至回忆的风，我穿过卡尔加里路，擦身而过陌生红颜。我穿过卡尔加里路，光一涣散，归途已不见。我穿过卡尔加里路，穿不过的卡尔加里路。城市另一边，狂野的风涌入脑海里，我用呼吸拥抱这一天，看到满是回忆那条街，在第28个夜晚渐渐消失的冬天，匆忙的在你熄灭的时候，但你却没有枯萎，像当你出生时的那样。我穿过卡尔加里路，如期而至回忆的风雪。我穿过卡尔加里路，发生了 想跳舞，记得昨天你穿蓝色衣服，你说对爱太专注容易孤独，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清楚。我爱上了云，爱上你，多么希望向你自由来去，原来星期天容易思念，反复看不

存在，有你我的爱，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让那时间每一刻再打退，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我的世界。

中国国际排名从2016年的25位升到22位，成为了唯一进入前25名的中等收入国家。江西九江出台中心城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有关办法，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收存买受人支付的房价款。第52届巴黎航展从即日起到25号在巴黎举行，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将携带第4代多用途隐形战斗机参加巴黎航展。 爱似受罪，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沉默的时候又太用心，我知道他不爱我，他的眼神说出他的情，我看透了他的心，不够干净。我看到了他的心，演的全是他和他的电影。他不爱我，尽管如此，他还是赢走了我的心。

上了寂寞 我希望我的职场能够有更多的新的挑战。 我希望我的职场一帆风顺。 我想变成为职场达人， 升职加薪，然后一切顺利。 九六九职场秀，让你的职场不再空白。 分享职场干货，讲述职场故事，这里是九六九职场秀，我是周周。在职场当中呢，有一些人一直都是停滞不前，而且在职场当中打拼的年份并不在少数，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今天的职场秀给你答案。年龄增长，但是工作经验没有增长，这是很多人在职场上的一个弊病。有的人虽然在一直的努力工作，而且工作了很多年，但是相应的工作经验却没有同步的增长，导致很多年过去了之后跟刚参加工作没有什么区别。有一个一万小时理论最近非常的火，就是说在一个领域当中专心的钻研一万个小时，就可以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甚至很多的从业者说，那我已经在工作单位当中待了超过一万个小时了，为什么还没有成为专家呢？答案很简单，因为这一万个小时当中，你一直在重复做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所谓的一万小时定律，就是让你每一个小时都比前一个小时更有进步，或者有不断积累的效应，而不是简单的去重复。职场当中停滞不前没有升职的第二大原因，就是频繁跳槽。虽然每次跳槽意味着有了新的机会，甚至有了更好的发展，但同样也意味着会丧失之前的积累，需要在一个新的环境和新的人士当中重新开始。不一定每一次跳槽的起点都会比上一次的终点更高，但是每一次跳槽一定要有提升，而不是在同级别同待遇的岗位上跳来跳去，这样反而会失去了跳槽的意义。职场一直停滞不前的第三大原因是能力一般，但心态上比较敏感和脆弱。如果说能力一般的话，你一定就要有一个积极和端正的工作态度了，在抗压能力上一定要增强。工作能力呢，只需要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总会慢慢能够提升的。但是如果心态不好，就会直接影响到自己的升迁，因为职场不会养小白兔，也希望你能够坚强一点。其实让一个人在职场当中停滞不前没有升迁的原因真的有很多。曾子呢有一句话我想大家都听过，叫做五日三省吾身，每天要重复的去自省今天自己做了什么，有没有一点进步，未来我还能有什么样的改善。如果你每天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相信你的未来也一定会一片光明。 写给我的信件，你说你好爱我，常常我和你泛黄的照片你遗忘在角落，是你说要我和你天长地久，我烙印在心中，在你身旁守护着你的男人却已经不是我。此刻的我懦弱，说你爱我，说你要我，说你永远不离开我，这要求是否太多？你难道无法再爱？

身边，好朋友都有好姻缘，只剩下我，只剩下我，还继续空手寒窑，无的是挂念。有些事情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有的时候虽然我们的行动不一定会成功，但不行动则一定不会成功。生活不会因为你想做什么而给你报酬，而是因为你做了些什么。一个人的目标是从梦想开始的，一个人的幸福是从心态上把握的，而一个人的成功则是通过行为来体现的。只有行动起来，才能润泽你成功的食物和泉水。

来修。如果爱告诉我走下去，我会拼到爱尽头。心若在灿烂中死去，爱会在灰烬里重生。难忘缠绵细雨，用一笑容 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大家好，我是管家帮董事长傅彦生，找安全放心的家政服务，请选管家帮。月嫂、保姆、保洁，管家式服务，让您家庭后顾无忧。咨询电话95081。 老公，天气这么好，出去转转吧。 行啊，去哪儿好呢？ 听说京西野三坡有一座七彩艺术小镇，特别炫，还特别有文艺气息。 那就导航百里峡艺术小镇出发吧。湖南卫视歌手指定用车广汽三菱欧蓝德新增2.0升荣耀版，现以169,800售价燃情上市。新车升级多达16项科技配置和14处精选内饰，重塑全价值都市 SUV 典范。详询当地广汽三菱 4S 店。 这个夏天去哪里？和涂抹艺术教育背上行囊，一起走进山水百里画廊吧，体验浓郁的民俗风情，品舌尖上的美食，在大自然的怀抱下完成绘画创作。夏令营招募电话：150-0103-2318，150-0103-2318。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969音乐留声机，宇阳陪你听经典。 只着上七彩雨褛的十水马骝，夜里荡在尖东去追刺激快感受，站在路上一起再多饮干几罐酒。 能再靠近一点点，身边能再勇敢一点点，就算让我知道我永远只是单恋，我也会藏着感谢，笑着和 走到哪里，969就到哪里。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Hello， 这里是经典969，我是雨阳，陪你听歌。和大家说到健康的话题哈，喝酸奶呢，现在有很多朋友都说要先舔舔这个酸奶盖儿，好像已经成为了流行了。还有传言说啊，这盖子上的酸奶营养价值会更高。这次我看到专家解释说，这个说法太夸张了，因为盖子表面的酸奶呢只是水分含量少，所以在口感上会更醇厚。 而且也有朋友还喜欢在饭后，尤其是早餐之后喝一杯酸奶，说可以帮助消化。但宇阳也要告诉你，这只是一个误区哦。虽然说喝酸奶确实有助于消化，但是呢，我想一顿丰富的早餐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却是更重要的。新的一天，宇阳和您一起加油，打起精神来哦。开启全新一天。 Hello， 各位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969听资讯。首先关注今日头条。工信部近日印发通知，开展宽带接入服务行为专项整治工作。通知明确，重点整治业务宣传不规范、协议内容不完善、宽带接入速率不达标的问题。仅运行五个月的重庆悟空共享单车近日推出市场，成为了国内首家倒闭的共享单车企业。 曾经当过北大保安的创始人雷厚义表示，单车大量失踪合伙人实力有限是失败的主因。从本周开始，公安部正式启动了机动车号牌管理改革，号码资源全部通过计算机系统公开向社会发放，发放方式全国统一，全部由计算机随机投放，自动增补。科技部近日表示，将建立科技奖励诚信档案，发现存在学术不端，将一票否决。 时间都停住。

笑迎荒废的讯号，机甲时代正来到，热血逆流而上，战车在发烫，勇士也势不可挡。 Yeah Come on 逆战逆战来 Yeah 王牌要狂野，闯荡宇宙摆平世界。 Oh 逆战逆战狂野，王牌要发泄，战斗是我们倔强起点。我要操控我的权势，张扬我的声势，看着蛟龙站在夜，这战场千百热血战士一路向前奔驰，捍卫世界的勇士，欢迎在一追。顽强，看着战火飘扬，瓦解对手力量，熊熊气势再出发。 嗨，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宇阳，陪你听歌。想问问你哈，听到这么多的音乐，喜欢什么样类型的呢？那要跟大家介绍的呢，就是在黄家驹时代的 Beyond。Beyond 带给70后和80后的影响，我想是非常深远的。由音乐产生的革命精神呢，我们认为是现代这个社会最缺少的元素。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这个时代好像越来越没有灵魂了，人们的精神生活越来越麻木。那么有一个题为关于 Beyond 意在提醒那些曾经热爱 Beyond 引起人们对自己童年少年时代一种警醒的理想主义者的聚会，这个呢也意在告诉那些曾经充满理想梦想的少年，其实事实上呢，我们并不曾遗忘曾经天真的许诺，梦想也并非遥不可及。那么在2017年6月24号的晚上7点啊，由莱恩音乐旗下品牌莱恩音乐会举办的第五弹主题关于 Beyond 理想主义者的聚会将在北京 Mall Live House 举行。在活动现场呢，也汇聚了 Pam、 湖泊、诺尔、领导先走、大麦哲伦、唐人街六支不同风格的优秀摇滚乐队。现场的乐队呢，都会根据自己的风格来演绎 Beyond 经典的作品以及乐队的原创作品，还有一些乐迷互动交流的环节哦。有着摇滚音乐梦想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 光风景突变，做梦幻境世界，就像真的到了爱情海边。快乐的关键不是去哪里，而是谁在身边陪我，有你陪我，心情总会过得像旧梦。心事不能偷藏着，什么都一起做，幸福的没话说，把坏脾气变成了好沟通。我们都找到天使了，约好了不在对方的快乐，阳光下的山坡，你所有的以后怎么抄袭我呢？成了好沟通，我们都找到天使了。

来也抽去，我似抽空虚，只有信会跟你再共对。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我们的汽车有多安全，不在于你的安全配置有多高，关键在于我们的刹车系统是不是灵敏，关键时候能够刹住才是最重要的。可是刹车系统是一个耗损件，是有一定寿命的，在我们开了几万公里之后，如何知道自己的刹车系统安全状况呢？首先，我们最直观的发现刹车系统有了问题，就是咱们仪表台上的刹车片磨损指示灯亮起，说明车子的制动系统有问题了。这个时候最主要的就是要检查我们的刹车片和刹车盘是否已经磨损过度。无论是我们的盘式刹车还是鼓式刹车，如果无法用肉眼看到刹车片的磨损状况的话，也可以通过听刹车的声音来判断。什么声音呢？当我们轻轻点刹的时候，打开车窗能够听到非常尖锐刺耳的嘶嘶嘶的金属摩擦等声音，就基本能够判断是刹车片的磨损已经接近极限了。因为在我们的刹车片的两端会有一个金属的小凸起，大概2至3毫米，这个厚度其实是我们刹车片的极限磨损厚度，也就是说刹车片磨损到这个厚度的时候，刹车片就必须要换了。而这个时候刹车片两端的金属小凸起已经开始磨损随车转动的刹车盘了，从而产生出尖锐的嘶嘶声。如果有条件拆卸下来刹车片，看这个厚薄程度和小凸起的高度是最好的，一对比就知道是否需要更换了。今天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听到刹车出现异响要及时检查送修，安全第一道防线，千万不能疏忽。 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

晴朗的天空里下着雨，这是一场无法挽回的结局。晴朗的天空里下着雨，因为我的心也为你在哭泣。 空气中自由飘散，每天醒来